奉知人至此的真主之名，我以复活之门士，我以自责的灵魂门士，难道人猜想我绝不能祭合他们的颌骨吗？不然，我将祭合他的颌骨，而且能使他的每个手指复原。不然，人欲长此放荡下去，你问复活日在什么时候？当眼目昏花，月亮昏暗，日月结合的时候，在那日，人将说逃到哪里去呢？绝不然，绝无任何避难所，在那日，唯有你的主那里有安定之所。在那日，个人将被告知自己前前后后做过的事情。不然，个人对自己就是明证，即使他多方托辞，你不要摇动你的舌头，以便你仓促的诵读他。祭合他和诵读他却是我的责任。当我诵读他的时候，你当静听我的诵读，然后解释他，也是我的责任。真的，你们喜爱现世的生活而不顾后世的生活，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滑的，是仰视他们的主的。在那日许多面目是愁苦的，他们确信自己必遭大难。真的，灵魂达到锁骨，有人说谁是驻游的，他的确是离别。此时金与金相结缠，在那日他只被驱赶到你的主那里。他没有信道，也没有礼拜，他否认真理，背弃正道，然后傲慢地走回家去。毁灭已渐渐地临近你，毁灭已逐渐地临近你。难道人猜想自己是被放任的吗？难道他不曾是被射出的精液吗？然后他变成血块，而真主加以创造他，使之成为肢体完全的人吗？他用精液造化两性，男的和女的，难道那样的造化不能使死人复活吗？伟大的安拉，真实的语言。